继续讲黄芪健荣堂治胃溃疡的话题。不过呢，因为昨天晚上又听到朋友告诉我一些他的胰癌啊，然后我先反馈一下这些胰癌到之前讲过的课程。就比如说听到的故事是，比如说有一个患者啊，我要强调是这个患者终究还是过世了，但是他是胰头癌。那胰头癌通常像是我美国的一个胰脏，他是胰头癌过世的。那那个据说那个癌是痛到不得了的，所以我那个胰脏他当年过世之前是每天打麻醉，一直打到昏昏迷迷的这样子，打好几个月然后才走的。那个昨天人家告诉我的故事是说，那个胰头癌的患者的亲戚里面也有人是得胰头癌死的，据说是死得很惨很惨啊，就是在惨痛哀嚎之中走的。但是另一个患者是，就是这个某人给他用大柴胡汤用了一个礼拜，那这一个礼拜呢，他的据说那个夸张讲，就是吃大柴胡汤拉出来的大便是那种颜色很黑很奇怪，然后是恶臭到他上厕所的时候全家要躲到外面去，然后整栋楼的其他住户全部都要逃走的状况，就是只要拉出那个大便，就是整栋楼就是闻到死猫死狗之类的味道，然后这样子7天，那个患者就开始平复下来。不过因为是据说是因为那个患者平常就是喜欢吃炸鸡啊什么东西，因为你知道治疗绝症很重要是那病人要胃口开嘛，但是我那个患者胃口开的时候，他先生很疼惜这个可怜的老婆，就帮他买了那个肯德基的那个大桶型的，然后他饱餐一顿之后胃口就再也不开了，然后就几个月就慢慢的衰弱，然后有一天就忽然觉得说我有点低血糖，然后就吐几口血就往生了，但是就是从头到尾就没有吐又没有痛过，大概是这样的故事。可是从那个吃7天的大柴胡汤，然后拉出来的大便是到达整栋楼都要逃走的程度，那你也可以想象大柴胡汤拿掉那个人里面那个不对劲的东西的力道其实是很大的，而且刚好它是作用在胆胰管的，而那个胆胰管的通畅不通畅，就是因为有据说有的时候是要做什么，要做胆管支架，可是据说你不做胆管支架这个人黄疸，你做胆管支架这个人水肿，就是怎么样都不能让那个病人好好的走。那当然当然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小变音，就是如果那个时候他老公不是给他那个肯德基的大桶装，而是给他一碗稀粥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越来越好起来，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也不是在保证说你用大柴胡汤可以治好这个东西，只是就是中药能够对治到胆胰管的，比如说大柴胡汤，比如说延年半夏汤之类的方剂，或者是延年半夏汤比较偏热，延年半夏汤加那个什么柴胡清肝汤之类的东西，它多少都是可以帮到这一块，然后能够让那个病人体内的那么巨大的病邪啊离开。那昨天大家还听到一些超精彩的故事，那是关于温白丸跟大黄甘脆阿胶汤的。那这个反正接下来的课教到妇人篇的时候会带到大黄甘脆阿胶汤再说。不过昨天还听到人家告诉我一个系列的故事，是关于控弦丹的。贾家可以把控弦丹的方子打在荧幕给我吗？这个石藻汤里面的甘遂、大戟、圆花，这边用甘遂跟大戟，然后加白芥子。因为我前几天的课还提到说，羊肉汤里面那个白芥子啊，用来打那个小颗的痰块脂肪瘤，好像够不着。那白芥子到底放还是不放啊？就是有这样的疑惑。可是呢，才这么说的，就看到有大陆中医的一些其他的统计，发现说那个小颗的痰块脂肪瘤是这个控弦丹勾得到。就是这个组合之下，白芥子是有力道的。就好比说，人家教我说皂荚丸，你要吃的话，那个枣核一定要很浓很浓。就是很浓的枣核是皂荚丸，它能够直接刮到肺里面的那些焦油， 那同样的就是说，这个原花，甘遂大戟这种强力抽血药，有一个白芥子它勾留在这个皮肤之下的那个所谓的皮里膜外之盘的位置的时候，它可以刮得到那个痰块。那如果你说皮下脂肪瘤啊，皮下脂肪瘤你还想要用个引经的话，像昨天教的柴胡桂枝汤，不是刚好就是走在皮下有脂肪的地方吗？所以你可以煮一碗，剂量不重、很清淡的柴胡桂枝汤当药引子，然后来吞这个空弦丹。但空弦丹的剂量你也要很小心，因为这个吃了之后也是会大拉而特拉的。那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有很多很多我也不知道，但是别人已经开发出来用药路数，就是这个加这个的时候，它那个结构刚好可以抠到哪一点，又或者是之后会讲到的大黄甘遂阿胶汤，那那个只有甘遂跟大黄的结构刚好是抠到那个什么女人的病里面那什么什么囊肿那一块地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什么结构，什么药加什么药形成什么结构，它刚好会搭到哪里的啊，这个的例子之一。而这个空弦丹，它因为空弦丹你也可以知道它是一个把痰挖掉的一种方剂嘛，对不对？那昨天讲到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时候，我有讲到说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可以让你那种被刺激的很难过的心理伤痕慢慢的被洗刷掉，对不对？那这个是柴胡加龙骨汤的功能，也可以说在这方中国人视它为一种祛痰药。可是同样是祛痰药的空弦丹，它的故事情节是另外一种。就比如说有一个男的，他平常都是那种在家里面是那种超级好先生，他对他太太好得不得了，可是他太太就被宠得有一点娇气，所以就对这先生可能动不动就有很多无理的要求，或者是骂他，或者是骂完之后说老公我要去超市带我去之类的，就是这样子一直就扮演一个好人的角色，这样走过来一个先生。然后据说这个先生在吃了空弦丹之后，当然是坐在马桶上拉稀啊，拉着，忽然怒火冲上来了，然后就打开厕所窗户，因为还是不敢对他老婆骂，然后就对着窗外，从19楼的高楼对着窗外大骂了5分钟，什么脏话都骂出来，然后呢，忽然关窗，因为要立刻送他去继续喷屎，就是。然后昨天吃饭有讲这个话，然后那个就把话题扯到很酷的地方，就告诉我这个故事那个朋友，然后因为朱熹就说如果吃了空弦丹，大家就会打开窗户大叫波啊波啊波啊，因为太太不给他买那个波啊，那个波啊，然后那个讲那个故事的那位男士就接下去说，当你打开窗户大叫波啊波啊波啊，然后呢19楼对面的楼那个大妈会把波量高一点你看。这位这么凄厉的大叫，人家会觉得这男的想波想疯了，我施舍他一点吧。那个让朱熹觉得他需要去空弦丹的那个波啊，特地买了一个超贵的，因为他说如果我们同学以后要团购的话，应该是到尼泊尔去团购这个东西。那时候那个我的话就是戴在头上直接敲。那因为我要说的是，因为那个波的那个震动进到身体的感觉，很像是我跟台湾的助教喝柴胡龙骨汤之后的那个感觉。所以颗粒的这个波是音质特别的柔和，或者说什么，你们的耳机广告怎么说的，佳佳？什么？ 高音准。中音甜，低音沉。 总之就是说，克利这个波是可以，因为我们台湾带我波的那个人，他都会讲一些很奇怪的，就讲一些说，有个人常年的失眠，这个波只敲一次之后，从此以后失眠就全好了。然后不对，那个是我的台湾另外一个朋友讲的，另外一个朋友借我的波，还是他自己买一个波去给他的患者试用。然后说敲了一次，但克利的这个波，克利说每次放在肚子上这样敲，敲完他就睡着，然后醒来了再敲又睡着，就是把人打昏，就把人打昏的能力很好，但不是这样打啊，就是那，但是呢，我们在台湾试这个波，觉得每一个 波他就匠人的手法都不一样，所以那时候波是买了一个又一个，因为觉得这个波敲的时候是从三焦发出汗来，这个波敲的时候是脊椎觉得有调整到，然后什么有的波是慢的人跟我讲说，哦，他一直有什么慢性疲劳的症状，亚健康，然后敲了这个波以后，就那个每天那个慢性疲劳感觉就没有了之类的，反正各有各的功能啊，所以我们都有起名，这个叫督脉波，这个叫三焦波，这个叫就是，而且不像波，这叫果，因为觉得很像果子，所以这而且这个东西其实淘宝网真的卖的是不贵，但是问题是这个东西你不试自己去试，没有办法决定你的身体是不是喜欢这种感觉，所以就以后如何团购我也不知道。但是克力倒是还蛮有把握，他觉得说反正这群朋友都还蛮敏感的，如果去尼泊尔挑好的挑个20个回来让大家在现场来试的话，挑跟自己比较有缘的之类的。再说我也不知道多贵多便宜，但是我目前这个东西觉得买到最便宜的是那个香港的庙街，比较接近左敦站的那一带，有很多那种好像那种尼泊尔人开的那种民族风的衣服店什么的，那里的价钱是比较在我遇到的里面偏低的，哦，但是质地当然也是差的比较多。对不起，为什么差到这里？好，我要说的是，刚刚是说空闲单啊，就是这个空闲单，你看哦，就是同样是拿掉盘，但是柴胡龙骨母汤拿掉的是，就是你心情不好、脾气变坏、很容易受惊吓的那种。心理创伤式的痰，可是空闲丹就莫名其妙的拿的是你在压抑情绪的时候让自己肝气郁结的那个痰。那如果你是哦，好像想要体验一下，就吃了之后怒火中烧啊，过去委屈都喷上来，变成怒气的话，那如果用金方来帮忙这个方的话，好比说金方化解肝阴时的是那个无茱萸汤嘛，那说不定你可以煮一个剂量很小、超淡的无茱萸汤，来送服这个空闲丹，然后来化解那个过去的情绪压抑。因为我之前讲到虚劳的话题的时候啊，其实自己一面讲，一面心里面是留下一个疑点，就是我个人以为人的能量不会平白无故消失的，好比说。我自己并不会觉得我因为这几天比较忙碌我的能量就比较少，对不对？甚至我是说，如果我忙的事情，如果是我真的很喜欢的事情，我还觉得我能量有变多。那这个有一种的人很虚，这个不是中医理论，而是西方的心理学理论，他那个人很虚是认为这个人其实是因为情绪的压抑，所以他的有些能量被结块了，封锁在什么地方，所以他觉得没有能量。而这种的没有能量，以结果论也很接近中医说的虚劳，但是那个看起来像是虚劳的东西，有可能事实上是郁病而不是劳病。可是如果是那种常年的好好先生的话，他可能会以为自己是劳病而不知道自己是郁病，其实是肝阴实，可是他以为我是虚劳，就这样子一个疾病的归属变得不容易归属。所以这一点上面我会觉得，如果一个人的疲倦是来自于很多他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比如说想要跟老婆翻脸但不敢翻脸，或者是想要换工作可是觉得万一换工作找不到更好的怎么办，就是那些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累积出来的疲劳，那说不定他那个想做什么而没有做的能量其实是还封印在身体里面的，那个其实是郁而不是劳。因此就是当然你说，也就是我一直说，我前几天一直在讲的，最近这个年头的人好像他的郁病都没有足够的能量去疏肝解郁这件事情。那我现在叫听到那个故事以后，我对这个事情，对我过去几天讲的话，我有个怀疑，就是有没有可能他没有足够的能量去疏肝解郁，是因为那个能量是因为他压抑而结块了。如果我们能够用空闲丹之类的药物，让那个结块的能量能够融化开了的话，搞不好他那个想干嘛而没干嘛的能量还是在那里的。所以，就是今天在处理劳跟郁的这个话题的时候， 这一个变音可能也要在我们的临诊的版图里面如何能够把它牵进来。因为如果真的人有那么大的力道喷了一堆屎以后再对窗户大叫五分钟再喷一堆屎，那可能它还是有能量的，只是能量被藏起来了。好，大概是这样的想法。那至于说我们这个政客啊，我们回到徐老篇，这个黄旗建东昌一直有一个在历代的经方中医的世界有一个讨论串的。这个讨论串的内容是这样：张仲景在这个《伤寒论》的地方，他有讲说，如果是一个人是一个有在酗酒的人，他叫酒客，就是酒已经变主人，他是客人了。这个酒客呢，不要喝桂枝汤。张仲景说，如果一个常年在酗酒的人，他喝了桂枝汤，很容易吐血。那个吐血可能我们的中医的推论是认为，常年喝酒的人，酒是有一些湿热之气会累积在身体里面的，所以我们的解酒药都会加一点帮忙化湿热的药。那血液中已经有湿热的人，他如果又吃了桂枝汤这种比较温的药，然后又比较行血的药，那个湿热可能会产生一种炎症反应，造成这个人的胃里面发生什么事情而吐血。也因为酒客不能用桂枝汤的这个禁忌，当然我们现在临床用的话就直接开桂枝加葛根汤算了，反正葛根可以解酒，就这样混过去。而且除非是那么常年酗酒的人，如果你说我今天多喝了两杯然后吹了风然后感冒了，那个无所谓的，就是一次性的多喝两杯是没有关系的，加点葛根就没事了。那因为有这个禁忌，那你想想看，有一些那个胃溃疡的患者的故事，不是也是工作繁忙交际应酬，然后应酬还要喝烈酒，然后就变胃溃疡了，就这样的故事其实也是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建中汤它比桂枝汤还要湿，还要暖暖的发湿。那这样子的药面对到一个胃溃疡的患者真的可以吗的这个问题。那结论就是，如果你的胃溃疡是因为你的身体是处于痨病体质，所以好像你的那个胃的黏膜啊都已经不太没有，已经失去了那个自我愈合的能力了，所以你的胃刮掉一点就破掉一点，刮掉一点就破掉一点，然后你就需要你的身体重新得到这个元气跟营养来修补它。如果是这种纯虚劳型的胃溃疡，那以黄芪建东汤来讲是很对症的。可是如果你要让这个黄芪建东汤更有效果的话，那个当年李可老中医有一个特效药，就是中药里面有一个说法，说什么药怕什么药，当然在经方不用管什么药怕什么药的问题，但是这个什么药怕什么药的那个故事情节里面，曾经有一组药是历代中医很喜欢用的一个结构，就是中药那种什么怕什么那个说法，有一组是说人参怕五灵脂，那个红参片啊，我说红参哦，不是那个干白塞参，是红参片跟五灵脂的关系。那五灵脂是那个飞鼠的大便，那么但是实际上我们中药的临床是发现，像我之前提到过几次什么一两的红参片煮水补心中之肾，那是因为一两那么多所以才补得进去，就像地黄一样，烂的地黄你两钱补不进去，但是一两以上反而补得进去，是因为用到一两那么多所以才补得进去。但是如果像我们台湾人，如果去什么韩国观光，然后会买一些观光伴手礼，什么红参片，然后说这个含在嘴巴里面对身体很好，补气生津什么的，对不对？可是大部分的台湾人含那个红参片都是觉得口干舌燥，然后心烦烦，然后上火，就觉得只上火不补那种感觉，就是单是一片的那个量的红参片，其实是相当不容易补进去，它药性好像就塞在那个地方不会走，就红参片是一种比较笨的参。可是呢，这种比较笨的参，那种笨笨的补不进去的补性，如果你用那个五灵芝冲水，那个参在下锅煮以前，在那个五灵芝水里面这样涮一下， 那还不用热哦，就冷涮就可以。那人参被五灵芝这样搞一下之后，它就会变成走得动了。就是红以那个补不进去的红参片来讲，因为我们台湾的人家里面常常囤这种参，因为以为好，买的时候一吃发现不行，那就放着在冰箱里面一放放十几二十年。那但是呢，五灵芝本身是一个化淤血的药，而胃溃疡的话，就张仲景或者说中医的那个各种方剂，那个已经有脓的东西，你要把那个脓挤掉，淤血要推散。那时候不是脓，而是黑黏黏的淤血。那个淤血要推散了，补药才进得去。包括我们补药片后面有一个，大黄蛰虫丸里面的一个法，单独拿出来叫做益多散，就是你那个骨髓受伤了，你要有一个叫做肝漆的药，把那个受伤的骨髓挖掉，然后地黄才能把它补进去。不挖掉已经伤到的部分，它没有办法长新的。所以胃溃疡的那个，实际上的治疗上的阻抗。其实在虚实这个部分是一个向度，但是另外一个向度其实是有瘀住，就是里面已经受伤的部分瘀住了，所以它不能痊愈。那这种有瘀住不能痊愈，所以你直接用补药没有效的情况，那你就只需要再加一个胶囊。这个胶囊是红参跟五灵芝打粉装胶囊，这样子三五颗，你在喝黄芪健中汤的时候顺便吞三五颗这个红参五灵芝的复方胶囊，这样子的话，那个淤血有去掉的时候，那基本上黄芪健中汤就补了进去了。所以，以治疗胃溃疡大概是这样子。那如果你要说这个人胃不好，比如说微微的胃炎啊、胃痛，然后或者是到正式的胃炎到胃溃疡的，这个光谱来讲的话，我过去有过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啊，故事里面我也是其中人物之一啊，就是有一个台湾的有在上我的课的学生，是一个就是很瘦弱，然后常年吃素，就看起来就是面有菜色的一个中年妇女这样子。那她呢是那种，但是因为她是常年吃素，那有一次听我说到了什么张仲景的那个当归生姜羊肉汤。对妇女的体质调理很好，所以他就有一次就开荤煮了一次这个汤，就吃了之后，他就是整个牙龈都肿起来，就完全补不进去的状态，因为他体质常年比较虚寒，就是根本不能受那么大的补药。那当然他家里面的同样有宗教信仰的他妹妹就跟他讲说，你看吧，你破戒啊，就遭报应啊什么的。就是还被奚落了一番，他的那个体质是这么虚的一个人，就虚不受补的那种代表选手。那可是呢，就是比如说这位太太，她去看了一个我们台湾也是声望很高、医术也是应该是很不错的一个中医啊。那她的主诉是胃痛，那这个中医就觉得，哎，这个应该是。啊，如果我不知道那中医怎么想的，但是大意就是可能是所谓的浅表型胃炎之类的东西，所以那个中医就开给他半夏泻心汤。那结果呢，这个太太就吃了半夏泻心汤之后就更加难受，觉得她的胃的痛也没有好，反而整个人都虚掉了一样。那甚至她吃的剂量不大的，只是科学中药而已。那有一次，因为当年我慢慢教的时代是跟他们那个学校借教室的，所以我就去办那个借教室的手续去交钱的时候，遇到这位太太，那他就跟我讲说，他看那个某某名医哦，然后吃了这个药，反而是更不好。那因为我跟他有一点认识，就知道这个女的是这么虚寒体质的一个人，所以我就说，那可能像你这么虚的人哦，你的那个胃痛用半夏泻心汤对你来讲还是好像太寒泻了。虽然对一般正常体质的人来讲，半夏泻心汤其实是阴阳相平的，就它底下有暖药的，并不会太寒。但是你这个已经很虚寒的人，可能对你来讲有点太寒。那我就说，那我们就反过来想，就是你的这个胃痛，我们当作是因为虚所以破损的胃痛，我就不当它是真的发炎了。那我们就改成吃这个稍微有一点补强效果的，好比说龟皮汤好了，试试看。让他一吃龟皮汤，他的胃痛就好了。那是这样的故事情节，所以在面对一个病人的时候，虽然我们说开张仲景的方 抓主症就好了。但是那是指一个主症框架非常明确的那种病。那遇到一个就是那种不三不四的小小病，那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人整体的体质在哪里。所以你要补一点，怎么样一点？就像是我之前讲的那个什么，就是治疗一个肋骨痛的方，对不对？就虚的人稍微泻一点的方都不能用，然后要用补一点的方才会有好转的机会，最好是整个人都补好起来再说。像类似这样的故事情节，比如说治疗那个僵直性脊椎炎的代表方剂是陈世铎的润和汤，那个黄芪地黄组润和车之路的，可是就有一个我们这边的大陆的同学，他其实医术也是很不错，他就告诉我说他的僵直性脊椎炎吃了润和汤是没有好的。那因为那个时候他刚好在我们苏州的大师会，那我也在，龙帅江老师也在，那到最后大家讨论就发现说，其实这个孩子可能他的元气还是不够，就是已经有一点太虚了。因为你知道僵直性脊椎炎的人常年都不好睡觉，睡眠品质是被打扰的，所以这样子的状况他的能量还是不够，所以润和汤还是没有东西可以带动。因此当时我们的建议就是说，还是要用那个漏勺的大灸法，从背上啊，从屁股那边开始，从左边的背揪上去，从右边的背揪下来，这样子画这个长椭圆的圈圈，就是要揪到你的那个元气比较饱足了以后，然后才能够用药来帮忙。又或者是其实像是那个泰国帮我们做大灸法的那个艾灸店，他的那个就是在我们背上铺很厚很厚的那个，好像姜渣一样，然后就一块一块的艾砖，一个背都铺满这样子烧。但我是觉得那样烧好浪费艾草哦，因为大部分的那个热度都被那个姜砖挡到了。我会觉得用漏勺这样，只有那个远红外线是直接透进去。泰国那个灸法，我不得不说我很喜欢这样被服务，但是我还觉得有点浪费艾草。那因为你问这样子说好了，就像我们台湾有一本食谱讲说，要把一个猪肘子红烧得好，需要的是一个闲人，就像有一个人没事就在那酱油捞起来这样淋上去，让捞起来淋上去，那个上海口味的猪肘子才能烧得好。这个你们知道吗？就是那同样的，就是你要做那个艾灸，你如果整个两个小时的疗程都有一个人拿着那个漏勺在里面这样子，那那个闲人的人工费实在是太贵了啊。这样子的话，我也通常一个疗程半个小时差不多了吧？ 两个小时。 我觉得，因为我从前2015年跟天威的互相帮忙轮流灸的时候，是有到两个小时过的，所以那也是还好。但是我在泰国的那个，反正泰国那也会喊价啦，就还有10000的疗程跟2500的疗程，那泰币啦，那这两个小时是10000还是2500？那我的经验是发现，第一次要做10000，但他还会打8折算8000了，但是还是很贵。但是他要那个涂的那个药哦，第一次用10000的，然后他才揪得进来，2500的进不来，只是会让你觉得很烦躁。因为那个艾草火如果进得来的话，马上就全身松开，然后狂流汗，然后睡着，就大概是这样的感觉。但是2500就进不来，那我都是就是稍微苛刻一点，就是第一次用10000的打通，然后之后都用2500的，就是。那个，然后那医生看我这样的选择，问我为什么，我说其实我觉得就一次打通就可以了，后面用便宜的也进得来了。然后他还夸奖，作为一个消费者，我真是有慧根啊。就是识破他的商业机密了啊。那但是呢，如果是在他那边啊，就是一天做6个钟头的艾灸疗程，然后连做8天的话。是有那个僵直性脊椎炎的患者，也不是吃什么润和汤，就原来是完全不能弯腰的，但是做了8天以后可以弯到这样。那我就觉得先灸饱，然后再吃润和汤，并且游泳、游自由式做保养，这样子他整个会比较调好。当然这也只是纸上谈兵的说一说，因为光是那个先灸饱。如果就是我们在泰国做那个大灸，像我带什么阿姨去了，他们完全是受不了的，就只要一灸就觉得哇烦躁的不得了，完全不能容忍。就是那种其实本来就不爱吃中药的人，就是 根本就不能接受那个那么大的那个能量进来这件事情。当然还有一个香港的朋友，就有个耳朵是听不见的，然后揪了一个礼拜都听得见了，就反正能量够，很多地方就打通了，就是这样猛猛的去搞它。但是这个事情我还是每次讲到这个事情都是有一种很萧索的感觉，因为觉得其实你如果真的在人生里面遇到一个僵直性脊椎炎的患者，其实100个人里面有99个人都会告诉你，你不要再说了，我已经试过很多医生了，你不要让我再失望一次了，你不用再给我出花招了，够了。就是大家都是这种反馈是比较多的，而不是觉得哇你好厉害哦，这个方法我去试试看，没有。那讲讲润和汤也其实觉得说重要的这个互相的拮抗，就是父子遇到黄芪就不走正中间岔到三角去，可是黄芪又遇到地黄又被拉回来，刚好把黄芪跟地黄的补性只补那个脊椎外侧的那两条，就是僵直性脊椎炎僵掉的那两条，中医叫华佗夹脊的那个东西。所以就是中药的那个拮抗的效果在很多重要的方剂里面是还蛮重要的数学元素。只是如果我们今天是后代的医生开实方的话，可能就比较没有考虑到这些结构性的问题。那所以如果业主那边以后要整理海量的方剂的话，大概要能够先有一个知道，就是说古代的方剂它有这个药与药之间的拮抗，那或者说到了实方世界里面的父亲主成是多派也是在考虑这个药与药之间的结构的，但是其他的后代方就比较没有在考虑这个东西。那因此呢，以虚劳来讲的话，我觉得虚劳里面的刚刚讲的是虚劳中的陷阱，就是你以为是劳病其实是郁病怎么办。那另外一个就是啊，这个人大概虚到什么程度，你大概用什么样的程度都要来调理。那这个地方那再来一个啊，也是很多人大家都会用得很开心的肾气丸。那这个地方他讲说，你如果虚到你腰痛了，就是腰痛加小便不利就肾气丸。但事实上肾气丸的那个小便不利就常常是挂到平尿，比如说肾气丸在后面厥阴篇讲到糖尿病消渴的时候，那肾气丸的主症就是口渴一直喝水，然后喝水之后尿崩或者平尿，就你会觉得好像身体就是一直喝水，然后身体留不住水，喝了就出去，喝了就出去。这个感觉的话就是糖尿病来讲就是完美的肾气丸症。那如果你只是血糖高但是你不是这个症状，那你不一定是肾气丸症，这样可以理解吗？那么肾气丸呢这个方子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啊，就是妇人篇说如果女人莫名其妙就是尿不出来了，肾气丸。所以肾气丸的主症是女人莫名其妙就是尿不出来了，用肾气丸。那肾气丸的药物结构，它的主轴结构是这个样子，是其实它的那个什么地黄山药啊，蜀玉就是山药，那个后来这个名字蜀玉变成山药是因为好像在唐朝的时候有个皇帝名字里面有个蜀还是有个玉，然后呢就避讳就把那个字改掉，然后宋朝有一个皇帝名字里面有个蜀还是有个玉，然后把它改掉，然后就这边山药了啊。那这个一个叫赵蜀，一个叫李玉，还是一个叫李蜀，一个叫赵玉，好像赵蜀跟李玉啊，就是反正就是又有同音，就全部都灭了。那这个像清朝的康熙大帝，对不对？这个名字有个玄字嘛，所以玄森就变元森了嘛。那真武汤好像是在更早的年代就已经从玄武汤变真武汤了。那这个肾气丸呢，它大概是这样，就其实它的所有的药物都它的作用都跟肾有关的，所以到底这个药物是主轴在肾。但是如果你要稍微插一下的话，比较多的地黄补肾精，比较少的泽泻泻这个肾精的邪气，那比较多的山药补脾，然后比较少的茯苓把脾多余的东西清干净，然后比较多的山茱萸补肝，对，山茱萸是补肝可以补得进去，但是不会爆肝的，但山茱萸也补肾，这些药都会补肾的啊。 那山茱萸补肝，然后牡丹皮能够把多余的肝火泄掉，所以肾气丸的结构它是一个三补三泄的结构。然后是三补三泄的结构，如果再加上一个肉桂的话，肉桂是能够引火引火的药，所以肉桂能够把身体啊散在外面的元气，尤其是阳气勾引过来，然后对这三补三泄的火车拉入三条这个足厥阴肝经、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就拉入三阴。所以肾气丸的基本结构就是，如果说不算附子的话，这个基本结构叫做引火归元汤，就是它有这个七味肾气丸、肉桂加上这三补三泄的三条火车，就可以把散失的阳气拉进三阴经。那如果你觉得你阳气除了散在外面可以拉进去外，还想要再补强的话，就再加附子。那历代师认为说，如果你用附子用久了啊，觉得好像又补得有点人干干的了，那就改用补肾阳又润的肉苁蓉代替，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肾气丸的这三个结构，我们台湾人过去肾气丸都变成不能用，然后就退到十六味地黄丸，因为台湾的那个地黄治得不好，所以成药的肾气丸吃下去都是补不进去肝上火，于是效果很差，然后很多医生就不敢再用肾气丸了。所以台湾就后来就说，哦，肾气丸补肾阳太燥了，太热了，所以我们就用六味地黄丸养肾阴就好了，大家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药方过去二十年的台湾几乎是被废掉的，就是非常好用但是被废掉，就是因为地黄做不好。那但是张仲景的方法就是，反正用生肝地黄做完嘛，那你喝的时候可以用酒来吞，也可以用那个粥来吞。其实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试过用米粥吞肾气丸，就发现胃是很舒服的，没有被寒到的感觉。虽然粥并不热，但是好像有米在那边同时消化的时候，那个地黄也可以一起得到某种消化，变得不那么寒。那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结构，那这个基本结构刚刚讲到张仲景用的主症是女人莫名其妙尿不出来这件事。但是反过来说，因为肾气丸带领阳气专通三阴经，三阴经的交汇是射护线、前列腺，所以男人的那个前列腺的保养，肾气丸是非常重要的方剂。当然前列腺如果开始肿大了，大陆也有金方医生是喜欢用真武汤，因为真武汤是转任督脉，所以因为那个地方三条阴经也经过，任督脉的交汇点在那边，所以你要走任督脉也觉得任督脉比较粗，要比较能够爽爽的冲过去也可以。那你要觉得用三阴经的能量这样贯通它，来破这个会阴穴的阴石也可以。那当然最猛的方法是用一个结构，就是能够让肾护腺的那个肿大是被秒掉的，秒掉你们听得懂吗？秒杀啊！那秒掉就是说，就是很泄肾火的一个药叫黄柏，很补肾火的一个药叫做肉桂。那这个会补到肾烧坏的肉桂，跟会寒到肾纤维化的黄柏，如果你同时放在一起做成药丸，让那个人吞下去的话，那叫通关丸。那这个肉桂跟黄柏呢，就好像是天生的死对头，好像一个西门吹雪跟一个叶孤城，一见西来遇到天外飞仙。那西门吹雪遇到叶孤城的时候，他们两个天下第一剑客就会找个地方叫做紫禁之巅去决斗，那他们的紫禁之巅就在会阴穴。所以如果你用了肉桂黄柏的通关丸，吃的人是那个，其实肉桂跟黄柏两个药本来都是不去会阴穴的，但是你吃到一起之后，这两个药就会选择会阴穴当他们决战的战场，然后那边开始火拼，然后当这个一剑西来跟天外飞仙交锋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状况，是你的那个前列腺刀痛，然后开始尿出血来，然后那坨就被打碎了。那个是秒掉那个前列腺肿大的方法，所以这也是因为平常你吃黄柏或者吃肉桂都不会觉得有那种爆破力，可是两个遇到一起的时候就可以产生那个爆破力，而且就是专爆前列腺，就是有那种外科手术感，就是被刀割一样。那所以肾气丸这个 地方是这样。然后另外就是，另外汉朝的时候说，有一种病叫做脚气病，就是从脚的末梢开始麻木，然后越来越麻上来。然后张仲景觉得说，这个脚气弱，那个脚气的那个气如果窜到心，脚气攻心，人就会死了。那当然，这个脚气病不等于后代日本人因为挑食只吃精米造成维他命 D 不足的那个脚气病，这不一样的。但是病症是类似的。那么这种脚气病，可能在张仲景的设想里面，也是觉得这个是人的阳气不能入三阴经，所以脚会麻木无力。因此，如果你的脚是麻木无力的，有的时候吃肾气丸是能够把能量带下去，然后让你的脚的状况变好。而如果是老人家要不要吃肾气丸保养的话，简单，其实肾气丸最简单的辨证点我已经讲过了，就是人躺平，你手放在肚脐上肚脐下，这样一起往下压，让它微微用力，如果小腹比上腹没有力，就肾气丸，就这样。但是脚气攻心到少腹不仁，就肾气丸的主症是说少腹不仁，就当你三条阴经都没有能量的时候，你的小腹不仁应该是麻木不仁的意思，对不对？但是实际上的感觉是，他你自己觉得你小腹是冷冷的僵硬，但是别人在按的时候会觉得你小腹好像没有力气，就是僵硬无力的感觉。那当然小腹凸起来的路数很多了啊，什么痰啊，什么蛊毒啊都有可能。但是肾气丸的话，就是按一个这样子平躺的按比较无力，就肾气丸症。那所以老人家，有些老人家他的身体感比较敏锐一点的，你可以这样问，就是你走路啊，觉得好像两个脚走路没有从前那么好使了啊，就腰脚，老人家腰脚无力的时候，你问他，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是脚的内侧比较没有力气？如果他能够精确地告诉你是脚的内侧比较没有力气的话，那个是很明确的，肾气丸吃下去马上就会好起来，是迅速的好起来。那肾气丸后代有一个变化是说，有一个人他的脚就是这个内侧非常的不舒服酸痛，然后可是用了肾气丸没有效，然后那个中医生就想说，哦，他那个不舒服酸痛其实是有寒气塞在里面，那我要加一点去寒气的药，肾气丸才能走得动，所以就有一个加细心的版本出来了，就肾气丸加一点细心，他能够把那三条筋的寒气抠掉一点，那个补性才过得下去。所以我现在开肾气丸常常会开加细心的版本，我会假设这个人本来下焦就有下半身就有一点寒气了。那像那个加细心的版本肾气丸，有一次我的小阿姨吧，就是她的这个脚啊，就是腿内侧啊特别的酸痛啊，怎么样都搞不好，然后我就说，那肾气丸你吃一把看看，就今天晚上吃一把，明天就全好了。就是这种因为腿内侧虚而发酸的这种故事情节是很好用的，脚腿无力的。那当然如果这个人说，哎呀，我的这脚无力啊，是走路的时候觉得哇，整个骨盘那个腰这个地方哦重得不得了，那那个是腰重如带五千钱，是肾浊汤的甘甘灵竹汤。那如果有的人说，哎，我走路啊，就是这个胯这个地方使不上力，那这个是髋关节无力，这个是桂枝加黄芪汤，这样可以明白吗？那因为肾气丸它这个作用的范围，它如果你要对到一个人的减肥的话，就是有一种，就是中年，其实中年男生也有，但中年女生比较多一点，就是有一种女生啊，她过了四五十岁之后，她就是肚脐以下膝盖以上这一段特别会肥，就是这一段特别肥归肾气丸，但是也不是很快，你持之以恒的吃八个月，你这一围跟这一围小好几寸是很普通的事情。脚后跟痛啊，那有的人说是肾虚吃肾气丸会好，那有的人说是骨刺，那就要吃化骨刺的药。那我觉得先吃肾气丸也不错，这脚后跟痛你就躺平嘛，按一下它是不是肾气丸症的肚子，是肾气丸症的肚子那就吃肾气丸。像真武汤的副症是这样子，真武汤的副症是一般来讲我们人体摸这个肚子中间啊，并不会特别觉得肉质怎么样不一样，但是真武汤症的人他的最中间这一条，你会摸这样子摸过去，觉得那中间一条是凸出来的，就是这个肚子这里有一条铅笔芯的感觉， 就是肚子正中的那个任脉是因为得不到水气的灌溉而僵硬掉凸起来的，真武汤正摸中间这一条，或者是真武汤正摸旁边也可以，就是比如说你的右侧的这一块肌肉，你就摸这块肉觉得特别的硬，这样也可以是真武汤正，这个这一条肌肉特别的僵硬也是真武汤啊。健身的硬那就是不管它了，就不是真武汤正，就它已经这样一股都长得很清楚，那就不管它。但是你知道健身的人有那个六块腹肌的时候，那个六块腹肌中间那条是凹的不是凸的，对不对？但是你这样摸过去觉得中间那条是凸的，那就真武汤正。那这个肾气丸的减肥就是要吃，就是长期吃八个月，但它的那个它的那个效果呢，慢慢巩固，慢慢巩固，那这一段就会比较瘦。像是另外有一种肥，我常常在男人的后腰看到，我称之为带脉虚了，就是那个男人的后腰，有的男生哦，他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放眼望去这种一般般的男生哦，因为你知道男生是大概就是一定就是非要去练健身不可的，大家都是同性恋者吧，就是一般男生就是人头猪腰就算了，你知道，就是没有那么拼的啦。那就是那个，所以就是你会特别觉得这个画面很扎眼的是在那个人是很有练健身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明显，就是有一些人他就练到就什么二头肌、三头肌、什么胸肌、什么六块腹肌都有了，但是你看他的后腰还是这样肥肉是这样垮垮的垂下来的，就是这一块那个其实如果用那个日式炸猪排的店是很受欢迎，叫做猪的腰内肉啊，就是那块腰内肉就永远都是在那里的，就怎么这样子全身都练的都是块块肌肉的，这里那块还是这样垂下来的，是垮垂的哦。那这样的男生你就可以很确定他是带脉虚，但是我们这种一般般没有在练的男生，其实整个肚子都是垮垂的，所以就不容易看出哪里是带脉虚。那这个，所以那这样的带脉虚的话，要补那条带脉，要滋阴跟补阳一起做比较有效。就滋阴的部分，就是修补带脉；阴的部分是白术山药组，而且是超巨剂量的，比如说每天喝二两山药，一两生白术，它治过了白术还不行，要生白术，因为白术是运行带脉的。如果你要治疗带脉有湿气，这个陈士铎复兴组的方就说你用白术加薏仁，那如果你要滋补带脉，就用白术加山药。那这个方子在后代方傅青竹女歌里面代表性的方剂叫做丸带汤，他说女人会有白带的病是因为她的带脉不完整，所以她身体里面吸收到的营养不能被搂住，所以那个营养掉下来才会变成白带，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带脉修补完成的话，那你的这个带下的病就会完结。好，所以要能够修补带脉肥，滋阴的那个部分必须要用到每天喝丸带汤，男生也一样，因为这是修带脉。但是男生是就是等于说带脉受伤，男生是后腰肥，女生是出白带，这样听得懂吗？但是呢，这样的能量还是不够，所以呢，这个我们用艾草条啊，看电视的时候，这个左右两个带脉穴就一边一条，然后让你看电视这半个小时，那个艾草的热是能够绕腰一整圈的，因为它从带脉穴经常会绕着腰走，所以这样子能量上这样子，然后滋阴上用丸带汤修补，那这样子的话，以男生来讲，大概四五个月以后，每天这样哦，四五个月以后，你那个怎么样练健身都消不到的腰内肉会消掉，也是很久哦，就是你知道。你如果是要修补奇经八脉的话，你会发现，台湾人说那个脏话，靠，就是那种，就是你会觉得跟奇经八脉比起来，我们《伤寒论》在治的那六条经真的是很细的，就是一发就治好了。 但是你去治急性发脉的时候，发现急性发脉非常的宽广，你要修那个路需要铺好多柏油，就是要修大脉比修三阴经要难，因为正经十二条真的比较细，那但是急性发脉是比较宽的，所以它的那个需要给它的资源要非常多。那所以你觉得，就是说你会觉得，哎，桂枝汤我这样一小包药就很有效，完蛋，它那么大包药我还要吃很久，大概就这样。因为你要修的是八脉的时候，那个需要的资源就很大。那这个，那减肥的话题，刚刚讲到这个腰腿肥，肾气丸，后腰肥是丸带汤加艾灸，那之类的。那其他的肥讲到别的，比如像威斯尼加味汤再讲，但是大概这样子啊。所以如果是，哎，请问各位女同学，你觉得女生的肥，那个腰腿比较肥的肾气丸症的肥，是不是还蛮多的？ 嗯，对，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社区大学兼课的时候，那时候助教是小胡，那班上有一个同学，也就是一个对我来讲是阿姨的那种年纪，那个同学其实我觉得看起来那个女的啊，看起来很有精神，我看的是很喜欢的一个人，就是看起来就整个人很利落的一个人，可是就是好像下半身啊，就是腰到腿那边看起来就比较大块一点。然后后来小胡刚刚开了肾气丸，那同学超高兴的，就是因为吃着吃着那块地方就开始变得比较有型了，而不是看起来笨笨的这样子。那只讲了减肥有关肾气丸症，还有一条是痰饮的部分。张仲景在《金匮要略》讲说，当一个人有点呼吸好像呼吸不深，那是有，然后有一点痰的话，那个痰还是要用代谢的方法把那个多余的水分代谢掉。那这个方剂有肾气丸，有苓桂竹甘汤可以选用。那当然这都不是一帖完全见效的，而是比较长期的调理啊，就是你的身体有水代谢不掉，每次感冒完之后都容易咳好一阵子，然后都觉得肺是湿哒哒的等等。那这些的话，以补肾的方法比较能够断根。所以那苓桂竹甘比较代谢的是中焦的痰，那肾气丸比较是帮忙肾脏能够调节到，能够把多余的这些水分代谢掉，所以总加在一起来使用的话，但总加的意思是，你可以一天吃肾气丸，不，每天吃肾气丸，然后再用别的时间吃一碗苓桂竹甘汤这样子，那这样子效果是很不错的。少妇小气冲心，女人转包，小气冲心，女人转包，虚劳腰痛，短气痰饮。哎，肾气丸应该有五条才对，等一下再来一次啊，抱歉。小气冲心，少腹不仁，短气有微饮，妇人临时尿不出来，虚劳腰痛，第五条是厥阴消渴，喝多尿多啊。好，讲完。那一般般的这个如果你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好像中间会忽然想尿尿，要醒来一次两次，那这种故事情节的话，通常就这样吃肾气丸，膀胱气化功能也会得到改善，然后就小便的，就是说通常吃肾气丸就是半夜要起来尿尿的人，吃一段时间以后大概就不需要起来尿尿，这很普通，可以调节得很好。那肾气丸简单来讲，就是你如果用的是对的地黄，它的药性没有塞住，然后你是对着张仲景的主症在开的话，都是神效。但是你如果觉得肾气丸是一个补肾药，然后你说啊，我这个人肾不好，我吃肾气丸来补肾，那你就会觉得有吃没吃差不多。这样可以明白吗？就它不是一个补肾药，它有专对性的作用点，不是说你把这个脉说啊，我此脉哦，右此脉比较虚啊，我来吃肾气丸补肾，那个根本药效非常不明显。所以就是对症开，像同学听得懂了，对着肾气丸的症来开，就会像仙丹一样。那再来一条，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就是酸枣仁汤这个方呢，它非常专对的是熬夜过头之后， 就变得很难睡，就这么一件事。所以如果你要把酸枣仁汤推扩到任何一种失眠都很好用的话，事实上的结果是有些人就喝了就会好睡，有些人就没有效。大家都明白吗？就是他的专对的剧情只在累到睡不着这件事情。所以酸枣仁汤，我记得在唐朝的方术里面，酸枣仁汤的那个用在别的地方是一种用来防止爆肝的药，就是你吃了这个方子，你就可以在你爆肝之前就先被打昏，所以就可以让你的肝不要被灭掉啊。那酸枣仁，它的功用是这样，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神农本草经》讲说，红枣是助十二经的，也就是枣字辈的东西都有一点点是走在某一段经络上面。那酸枣仁在历代的方剂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很多状况是这个人就是半夜那个11点到1点的所谓胆经的时间身体不舒服的，那只有胆经特别不舒服的方子里面很多都会加酸枣仁，所以你就知道说酸枣仁的功能的特殊性在于疏通11点到1点的那段胆经。那如果顺着这个逻辑想的话，刚好后面的那个冲穷啊，就是川，我们现在叫川穷的那个药，它也是打肝经的引经药，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酸枣仁汤的那个方剂的那个故事情节，有一点像是人体里面这个营卫之气，这个营气运行在经脉里面，到了时间的时候都会走进胆经去休息的。那可是呢，走进胆经休息，然后再运行肝经休息，这一段是所谓的人的造血时间嘛，对不对？那是最重要的睡眠时间。可是这一段时间的营气，因为你过去太拼了、太撑了、太用力活了，所以那个营气都会拉散在外面，好像迷失在外面的小羔羊。这时候叫主的呼唤啊，说回来吧，我疼爱你。就是这个迷失在外面的这些小羔羊营气，要把它说回来，回来，回来，羊笼在这里，回去睡觉觉。就是这个药物是酸枣仁跟川穹达成这样子。所以酸枣仁的药性好像有很多药是什么宁心安神、宁心安神、宁心安神，这是在这种一大堆宁心安神的方剂里面有酸枣仁，它的作用是作用在这个点，就是让你的营气回到胆经去休息。那所以酸枣仁护到胆经这一段，然后川穹护到肝经这一段，那茯苓的话在这里稍微护到一点心气安神，让人不要烦躁。那知母的话就当作你熬夜已经烧到人都已经碱性体质烧成酸性体质，全身都臭掉了，用知母来好像调节体内酸碱平衡，大概是那种感觉。就是有知母的话，那种酸酸的发炎的那种感觉，我说酸是那个气味臭酸的酸，不是筋骨发酸痛的酸，就那种好像人都已经馊掉那种感觉，知母是可以把那个馊掉的那种感觉好像稍微做一个综合平衡的，那这样的一个方。那可是啊，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台湾人很喜欢推卸责任啊，所以我作为一个台湾人，我很喜欢把失眠的责任推卸给零的干扰，就是有一些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些东西在搞你，所以你会睡不好。那所以我们台湾因为是活在如此迷信的一个就是未开化的海外啊，那所以就原始恐慌地带啊，就是唯物主义的国家原谅我。所以我们在台湾的话，很多中医生或者我们这些同行同好都不喜欢去治失眠的患者，像酸枣仁汤跟柴胡龙骨牡蛎汤是我们最不喜欢开的几个方。这个酸枣仁汤是这样，你如果今天遇到一个失眠的患者，你开酸枣仁汤帮助他睡好了，他睡好了你就没觉睡，就什么半夜忽然一声巨响，明明没有放的很歪的厨房一个锅子掉下来之类的，反正就是你就被吓醒就对了。或是有一个从来不跟你联络的朋友，半夜四点钟忽然打来说，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你，反正就是那种，就是会被搞到，就是我们这些台湾的这些业者， 开那种治失眠的药，开肝胆汤非常会被搞到。所以这个方病人说，虽然他有的时候是蛮有效的，可是我们会觉得引发临界战争还是不太妙。那至于说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被告是另外一种，他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是我们开药的人的里面的什么什么冠军王里面的逃药率第一高冠军王，就是当这个人是需要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话，比如说某某人他是一个厨艺很精湛的人，炒东西什么就连烧咖喱饭都不会烧到粘锅的人，他可以说柴胡加龙骨汤不小心我就忘记了整锅烧成焦炭了，就你厨艺那么好你怎么会为什么就是专煮这个汤也整锅烧成焦炭，这不可思议。或者是已经跟我学中医几年的人，他会跟我讲说啊，这个柴胡加龙骨汤啊，因为我觉得我家在我附近的药局啊，就是他说他没有升半价，所以我就一直没有买。我说你跟我学中医学了多久，柴胡加龙骨汤需要用升半价吗？就是那种奇奇怪怪的想法都会出来，然后就是有办法不吃。所以开柴龙骨汤的话，我通常都是药单写了，煮法交给你，然后就丢给你看自己看着办。就是大部分的情况需要他的人都不会吃，他就是会有办法莫名其妙的不要吃它。啊，我临时就玩心调理脾胃好了之类的，就是总有办法不吃它。哎，原来没有要看西医的，你看柴胡加龙骨汤干嘛去看西医？就是，或者是这个人他刚好他的失眠真正是着魔的，他就是吃那个药就睡得着，不吃就睡不着，因为他那个好像那个吃药的时候身上的怪痛就被洗刷掉，然后不吃又回粘回来了，之类的这种故事情节。所以酸枣仁啊、柴胡加龙骨啊，基本上。如果各位学了金方中医想要拿来写本事的话，挫败感大约还是很重的啊、哦、所以各位看着办。那当然希望这边是唯物主义的国家，所以呢民国以后的动物都不会成精啊，所以你们这边就相对安稳，可以很唯物的把这个病治好啊。说到唯物主义的国家，可是为什么台湾老师在台湾带领家族排列不需要超度阴灵的，到这边来就要超度阴灵？而且这件事情其实透露出一个很微妙的现象，就是我其实真的我本人不觉得没有生来世界上的孩子会很，我本人没有这种概念，因为我外婆都当年没有钱养孩子的时候都开始一年更多，是个很普通的事情。但是从那个家族排列在大陆开课会弄成阴灵超度大会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会让人有一个认为，不让我有一个认为，就是是不是我们以为啊活得还蛮坦荡磊落的大陆人，其实在内心的深层是有很强的罪恶感，就是会对于自己堕胎这件事情是非常不能原谅自己之类的，这些深层的地方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堕胎是小事，就是我不觉得那有什么大事。现在就有些人是在这个时候是不能原谅自己的，我不知道又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所以就是那些我看不，因为我一个外来者，有些我看不到的地方可能大家还是有很强烈的罪恶感会支配的自己的一些事情，我不太想的。所以这个当然眼看我现在此时此刻也没有要做什么心灵咨商老师，所以也不关我的事了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好奇。那接下来啊，所以酸枣仁汤简单来讲就是个剧情。那你说平平一个失眠或酸枣仁汤有没有效？我觉得一半一半。像我们台湾呢，有一个家庭主妇之间传抄的一个很简单的方剂，就是他把酸枣仁汤跟治疗女人歇斯底里的那个甘带大枣汤合在一方，那这样的话反正你喝的时候总会比较放松，总会比较好睡，就不要求百分百，但是病人至少喝了会觉得蛮不错的，好像这样也还可以啦啊、哦、所以就是有比较好转这样。那接下来 的这个大黄蔗虫丸。大黄蔗虫丸症，对不起，请用户端这边啊，用户端这边要稍微啊要注意一下，就是不是注意一下，是说一个完美的大黄蔗虫丸症，除了张仲景说的那个什么肌肤甲错两目暗黑之外，其实呢通常需要问诊的那句话是，好像这个病人，人家经过他的这个一路走来这个大拼奋斗之后，你会由衷的觉得，哎呀，你也是不容易啊，就是那个人会让你觉得你也是不容易啊，那个感觉，就张仲景说的五劳七伤吧，就是一路走来有很多辛苦的时候，比如说很容易制造大黄蔗虫丸症的，像我当年的出版社，有一些同人志漫画家，他在同人志展场的前几天，要急着把作品送上印刷，所以那个前的那一两个礼拜就是熬夜熬夜熬夜熬夜熬夜熬夜，那种拼了命全力燃烧的那种熬夜，那通常就会导向这个人变成大脑就是完整，就是你太辛苦太辛苦太辛苦都不休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你身体里面就会开始烧出小淤血，而那个淤血又不等于张仲景其他那个什么让人发狂的什么叮当汤那个大淤血，或者是什么整个人觉得自己在上火可是脉又没有火的那个下淤血汤的淤血，大黄蔗虫丸的那个淤血是非常的小的血管里面淤到的血，所以你那些打大淤血的药都打不到它。那但是呢，比如说我假设这个内脏叫肠子好了，这个内脏叫肝脏好了，这个内脏里面如果有一个部分有这种小淤血，那基本上被淤掉那个部分的活力就比较没有，所以这个人就变成好像活也是活着，但是呢剩下半个肝半个肠半个胃这样子，所以他就以一个比较低功率的生理机能在活。那这个东西就是张仲景所没有写的这个大黄蔗虫丸症，简称神仙病，就是别人一天做五件事，他做2.5件事，然后别人一天吃3碗饭，他吃1碗饭，就是做事也比别人少一点，然后饭量也比别人少一点，睡觉也比别人少一点，就是就打了7折打了6折或者打了3折的人生，这叫神仙病。那这种小淤血呢还有一个情况叫做交结病，就是这个人啊每到什么春分啊秋分啊甚至立秋之类的，反正24节气越大的节气越不舒服，就当那个体内的气血的那个配置跟运行要转换的时候，它那个小淤血会让它那个切换的地方被摩擦，所以它在交结之时24节气就它最不舒服的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然后其次是什么那个中间什么立秋什么立冬什么的东西。所以张仲景讲的之外的有交结病跟神仙病，但至于张仲景讲的就很简单可以辨证，就两目暗黑，就同样这个人好像眼白也是眼白，可以觉得他的眼白好像暗沉沉是灰灰的，或者是另外一种，我觉得那个可能不是，就是比如说香港的梅艳芳或者是日本的那个老歌手美空云雀，在临死之前哦，那个瞳孔就像整颗是一个黑的玻璃珠子一样，可是那个我觉得好像不能跟那个大黄蔗虫丸的那个两目暗黑画上等号，所以那个姑且不讨论好了。我们先说那个比较标准，是不是眼部血丝哦，是整个眼白，你看起来就是眼白是灰色的这样子的感觉。那至于说如果你的那个微血管淤血刚好是在皮下的话，这个人的这片皮肤会好像牛皮癣一样，就是干干硬硬掉血血。那但是这个东西我一直觉得很微妙，有的时候有可能那小淤血是在别的地方，但是发作在皮肤。如果要说黄教授那边的中医童话的医案，有过那种很大片，那你看那是无药可治的那牛皮癣，用大黄蔗虫丸治好过。但张仲景说的这个剂量，我觉得是太少了。这个如小豆大，就是红豆、绿豆那么大，用9吞5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那个比较大颗的梧桐子大，如果你耐受得了，吃了不要拉稀的话， 其实你一次吃十二颗应该还可以，12、13颗，因为这个药的药效太缓了，就是你要治一场牛皮癣，如果用一次吞5小颗的那种吃法的话，那个牛皮癣你的那个疗程必须你真的很相信进方派的中医，不然的话通常的剧情是你就像每天每次5小颗这样连续吃3个月，然后到了3个月之后你发现你的牛皮癣开始在退了，就是很慢，就使用张仲景那个剂量太慢了。那当然如果是像我们台湾的家庭主妇的同学反馈的话，是如果他今天看到他们家小朋友身上有一块皮肤粗粗的硬掉一块，那给小朋友吃一点吃一点，3天就消掉了，就是只要小朋友身上哪里有小淤血出现的时候，皮肤就会有一小块硬硬的，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大黄正虫丸其实它是攻克到我们中医一个很难搞的议题，因为我们中国的中医认为皮肤有牛皮癣，多半的理论框架都是认为有风邪毒气进来了，而没有在想有可能是微血管淤血这件事，所以就变成我们中医的其他的路数的治牛皮癣的方剂效果都有一点偏弱，因此这一路还是很值得把握的。但是如果你要针对牛皮癣来讲的话，中国人其他路数的治牛皮癣的方法跟大黄正虫丸是值得搭配在一起的。因为你说那个癣看起来那么丑，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是有风、有湿、有邪、有毒？有没有可能？所以你去风、去湿、去毒的药一样可以用啊。而且中国人说会有那么多风邪进来造成癣的话，通常也是人的血太虚，而且你知道有牛皮癣的人他通常那个晚上睡觉会抓的时候就睡不好，所以常年来讲也是血虚的一塌糊涂。那么血虚的人，你要治其他都很难治。所以如果以内服药来讲的话，大黄正虫丸反正只是一天吞几颗的事，那个很好搞，对不对？那另外你就可以帮他配一个，看他的体质有没有血虚，有血虚的话开补血药，有阳虚的话开补阳药，就都混在一起没关系。比如说当归补血汤加白术茯苓附子之类的，加白术茯苓干姜附子这样子，然后要拔风气，那能够把那个风邪抽走，还是土茯苓好用。那土茯苓要有效，每天要1两那么多，就30几克的土茯苓还是要下。所以每天就是3个月除了吃大黄正虫丸之外，你补阳补血要有开，里面又挂1两的土茯苓抽风气，然后呢，你的外涂可以这样子，就比如说，你可以买30克的蛇蜕，跟3克的一个很毒的虫叫斑毛，蛇蜕、斑毛，然后再加上那种拔毒的苦参跟蜈蚣，全蜈蚣，整只的蜈蚣丢下去，然后油呢盖过这些药材炸一炸，你用凡士林也可以。然后呢，炸微微的那个药材冒泡，把那个油或者凡士林滤出来，然后这个叫脱皮膏，就擦在外面，那个癣会容易变成一层皮脱掉。也就是，可能这个癣是有什么风啊、湿啊、毒啊夹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皮肤组织一直变异。可是呢，你一般那个去勾那个风啊、湿啊、毒的药，从里面呢钻不过那层淤血。从外面钻不过那层硬皮，所以就变成要用大黄正虫丸在内侧抠掉淤血，用脱皮膏在外侧拔掉硬皮，然后那个汤剂里面的那个驱风驱湿药才能够进得去，就是要3层一起处理的话，比较有希望有效率的治疗这个疾病。那这个是专以对牛皮癣来讲的。那这个张仲景的说法是，这个人是五劳虚极羸瘦，然后腹满不能饮食反正就是吃也吃不太下。那他说反正有各种各样的，反正过去你辛苦了就对了啦。于是就内有肝血，肌肤甲缩，两目暗黑。那这个时候他的补法，就是因为这个人是塞住了，所以有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所谓的补法，像张仲景的补药，其实严格来讲，我们从虚劳篇开始到现在，其实张仲景还没有用过补药。怎么讲？桂枝龙骨牡蛎汤，他是说，你 会免疫力低落，是因为你自律神经紧张。所以你自律神经如果能够松开来的话，你身体就会自己修补自己。所以没有用补法，小建中汤是这样子。我一旦用这个麦芽糖开了这个路，你身体自己会去抓营养，然后进入完善修行模式来修理自己。小建中汤也没有真的给你用补药。黄芪建中汤如果是张仲景的用法，那黄芪只有一咪咪而已，那个也几乎没有在补，只是引导药性到该去的地方而已，顶多那点黄芪修补胃溃疡，稍微补一点点补内薄薄一层的胃而已。那到了肾气丸的话，是你本来就有的元气自己浮跃在外面，我只是让那个元气回到三阴经去休养而已。那到酸枣仁的话，你自己的营气不回胆经去休息，我让营气用回胆经回肝经去帮你，营气回胆经回肝经，你就能够好好的睡过那一段，那你就能够造血，就能够补自己。所以张仲景的补法是中医的补法里面，就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就是几乎都是调动你自己身体自己的疗愈能力去救自己，就是并没有用太多的外来的力量去帮你。然后这个大黄正丸也是一样，就是你既然淤住了吧，那我就用这些药物来帮助你把你塞住的地方拿掉拿掉拿掉拿掉。那如果要说药性的话啊，比如说有一味药叫做奇槽，奇槽是金龟子的幼虫，那这个奇槽的特征就是它这个肥肥的那一坨白白的金龟子的幼虫，在爬的时候啊，就是你知道一般毛毛虫在爬的时候不是说脚爬在叶子上那样爬，对不对？那奇槽是肥肥的，那个肥肚上的几个小细胞是废掉的，它能用的只有那个头旁边那几个六个小小的脚。然后奇槽在爬的时候是仰躺的，脚朝上的，用背在爬的，它的脚根本不知道在干什么。那个，所以这个奇槽以背形，就好像这个虫啊，它有一个很奇怪的对地心引力的感知，就对它来讲，好像天空的远方才是它的地心引力的来源，然后这地球是在我背部的天空，这样的感觉。那这样一个以背形的奇槽，它的效果在历代的中医方面特别凸显的一点，就是比如说小朋友肚子痛啊，或者小朋友什么，就但是如果这个小孩子哪里吃坏或什么，有一个不干净的东西进入身体了，那你可以用奇槽放在它的入口这个地方，把那个脏东西的那个毒气拔出来。可是这样子你会以为奇槽的药性是那种抽拔的药性，跟白芥子一样。可是问题是，奇槽如果直接吃下去，或者放在那个毒已经到的地方，它还是会把那个毒推回原来的位置。所以它的重点是，它的那个对于疾病的一个特殊的疗效，在于时光逆行这件事，就是这个病从这个路这样进来，然后它就让那个病沿着那个路这样倒退回去，就是好像那个电影倒着播的感觉。就奇槽的特殊的药性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五劳七伤已经这样让它进来了，然后它就让你这个时光逆转，就再这样回去，就是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药性，就是不是推也不是吸，而是逆转。那至于说蛰虫这个药，这个土鳖虫，中医很多人会把它当作是那个化瘀血的药，像奇槽跟土鳖虫，因为第一次出现在重要方型，就是在大黄蛰虫丸，所以很多历代的本草学家或者是医家都以为这两个药是跟着那个水蛭跟盲虫一起破瘀血的，但是其实这两个药药性是很不一样的。像蛰虫的话，在陈世铎复经组的方术里面是用在什么地方？说蛰虫啊，如果你不要那个用晒干或者烘干的，而是拿个布包啊，绑在人身上，靠体温烘干。你要体温烘干，但你要我把这蛰虫绑个一礼拜，我也嫌烦。我大概找下那只狗去绑吧，所以狗温烘干好了，不要人温烘干啊。就是，总之就是不要破坏里面某些特殊的蛋白质的意思啦。那这样的东西跟其他药物磨成粉，是在那个陈世铎的方术有时候讲的有点夸张，所以是不是要相信也不知道。就是当一个人咬舌自尽的时候，涂在舌头上粘回去，对吧？那因为中医说蛰虫是这样子，它是生长在泥土里的。可是如果你这两片田啊，中间有一个开出一条小路，那时候发现到了黄昏的时候，阴阳相合的时候，这个蛰虫是喜欢从这边的田逛到那边的田，从那边田爬到这边田，就 社虫对于一块土地被分隔开的部分特别喜欢去沟通它，然后又说如果你把社虫啊剁成一半用个碗扣起来，它的屁股会找到头又粘回一只。那有大部分老中医觉得这应该不可能，然后试过发现还是会粘回一只，就真的会，就是社虫剁成一两节之后，只要因为你问不用碗扣，就它头会到处乱跑了，找不到屁股了。但是如果你就是限制它在一个碗的范围里面的话，它是上半身会找到下半身，然后粘回去的一种虫。所以因为这样，所以它是一个特别有修补经络断绝的功能的一个虫子。所以现在同学就觉得，哎，我做过手术啊，好像这地方都不通了。所以明天开始我要射虫粉每天吃，对不对？我觉得对，就是这样。那这个，所以张仲景治疗那个什么产后的孕妇的什么要破淤血的药，里面都会补挂蛰虫。那个补挂蛰虫不是为了破淤血，而是为了你淤血一破，它就帮你缝合起来。蛰虫是为了缝合断绝的经络用的。所以这个化瘀药里面有这个，因为张仲景认为一个人一路走来很辛苦的话，他很多经络都已经断掉了，所以这些补这些断掉的经络要用这个药物。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讲肝气跟地黄这一组啊。